不肯抛低我不顾，就不会立下牺牲，怕会得辜负。Oh,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I always do. 2011年曾经有一部备受文艺青年欢迎的片子，叫做《午夜巴黎》。电影的总时长不过90多分钟，塞满的都是对过去的那些至于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的缅怀。那个时候就想，导演伍迪·艾伦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电影就像一场流动的文学盛宴，借由男主角的一个午夜穿越的梦，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过去的经典回溯。我想起了最近上映的影片《天才捕手》，它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编辑麦克斯·伯金和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之间的友情故事。作为曾经挖掘并且推出过海明威等等这些伟大作家的编辑，麦克斯·伯金有着让人肃然起敬的卓越战绩，但是他却一直默默无闻，为了作者们的文学梦想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Genius friendship, and you've squandered it. We are at a moment of radical crisis with my book. You of all, you're nothing but a coward. Because I told myself you were worth it, that the work was worth it. Max says, Max suggests, Max instructs. I need you tonight. Tom doesn't. 天才捕手不是那种让人情绪释放或者情绪激昂的片子，电影只是平稳地记录了一些我们所感兴趣的故事，但是也花了不少的篇幅在不那么吸引人甚至是有一点点狗血的段落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部多么完美的影片，但是仍然值得一看。编辑麦克斯有一句名言，没有什么能够比一本书更加重要的了。有这样的敬畏之心、赤诚之心，在那些过去的所谓文字黄金时代里，最可爱的大概不过如此了。 It's about America, all of it. I have it in your book. Bring it in, guys. Here you go. Max thinks he created me. He crippled me. He deformed my world. He made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He gave you a career. Look what you have done to me.You hurt me. I can't turn my back on the world. Make your choice, Tom, right now.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oo boo. A week and cheese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Bitt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and-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 on Fridays, off comes his necktie, and on come her diamonds and pearls. You better get ready, cause now Billy's Betty, everybody's favorite girl. The underbelly of the city, that's where you'll find Betty.Friday to Sunday night. Is she working undercover? Or just a fun lover? Either way, that's alright. Bitty Boppy Betty, what a bouncy beauty, so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She's a boy who doesn't show it, and though the guys all know it, none of them seems to mind. When Betty starts a bopping, the joint starts a hopping, she can twist and bend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You really can't ignoreIf you don't adore her,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Hard on behalf of our town, upholding law and order, talking to reporters, and keeping us safe and sound. There's a moral to this ditty. It's not to judge Betty, Billy, or anyone. Cause life's a lot richer with a healthy mixture, not to mention lots more fun.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oo boo. On weekend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在直播帖当中看到很多的小伙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的跟我挥挥手说不听了，要去干活去了，或是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我发现老友难在，心友难交，生活不容易是因为我们想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其实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 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我会这么等待，舍不得一春去秋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才不会回。

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我只在乎你想不想要拥有一颗真心和温暖的手，在身后陪你微笑或泪流。我不在乎你下次回来待多久，我只在乎这心动前所未有。我不会走 ，Cause I love you。给你最好的我，就算只是朋友。 还想和你做朋友，想念 your big brown eyes 和 I love lips I wanna kiss。I miss 想一直牵着你的手，但我还年轻，心不定，又能怎么办 ？Boy， 有什么话开不了口 ？No worries， 我 只是用脑想过头，拥有了又想自由，自由后又想拥有， 等待着渴望着有话别保留，他们说刮风的时候你总选择要一个人战斗， Guess you'll never know cause I'll never show，自己暂时把你拥有， 一低头喝着酒，一追不喝着酒， 做朋友是保护你最坏也是最好的借口， 我明白要你爱是荒谬的要求，我明白有些默契我必须要遵守，只是你 you know 走漏了一种 baby baby 伤害不能爱的哀求， 好久不见，总给的泪终于 take 不如不见，记得以前和你分享我的担心烦恼还有我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之间却变得越来越有礼貌， When we broke up 你的朋友一定拍手说好，现在你身边的他们大概都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我，我还一样能活， The reason why 我决定离开， There is only one reason why cause I know you deserve better and more，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心对你说， I love you and I still do I love you now but it is just in a different way if I may hey for sure I know you used to love me more but now as a friend我知道当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你一定会流泪在我的照片前面，And I'll do the same Not cause I'm much a man Cause you have always been like my family to me 这不是秘密当然你身边也会有给多眼睛流过的泪说过的话仍在我心中所以你听是而已你好如果在街上碰到你和你心爱的那个谁你后辈我会微笑带礼貌的欣然面对I wish you luck, wish you health, wish you love with a smile and a hug. I wish you luck, wish you health, wish you love with a smile and his hug. 我不在乎你下次回来的一种，我只在乎这心动线索不要。 But I have to go. Cause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想给你最好的我， 就算是个 走。 上的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多半呢都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会痛，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多一点点安稳，来听这一首《天黑》。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我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

到今年年底，通惠河河畔通州段将大变样，通惠河将进行河道治理 3.19 公里，以生态修复、科技体验、文化展示为核心，打造集运动建设、艺术创意、互动娱乐、商务休闲、室外观演于一体的国际化滨水景观岸线。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由于大风造成的彩钢板、树枝等异物刮陷，公司将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特殊天气下电网安全和可靠供电。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本月举行，届时数十位各国领导人将现身北京。市城市管委会首次揭秘此次论坛城市景观布置内容，城市环境布置将于5月12号前完成。 拉近地狱的平面，紧紧

价格或许不是你不喜欢甜言和蜜语，只是你比较实际。两个人一辈子不分离，你问我熬在哪里，不是你不期待永恒的恋曲，你说最美的爱情叫做回忆。为何连分手都不跟我争吵，撂下一句话就想逃跑，让我爱难平衡难消，情难灭梦难了，心爱过你却放手一了百了。离开我你说是为了 却无法遗忘，美丽啊，才

越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与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秋天别来， 有陪伴的早餐和晚餐，有朋自远方来，一起度过的时光都是好时光。夏日来了，初初的温感到大汗淋漓，常常会觉得艰难，也最终好好度过的也是生活。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仿佛天意，初夏时咬开一个草莓，就真的像吃下了一颗红彤彤的心，勇气豪情顿时油然而生，一年余下漫长的日子里，就能够面对一切，担当一切。 再影踪 想我了，甚至不走。